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四集，魏无羡尚未辩解完，自大门之中迈出几名白衣修者。这几人身穿蓝家校服，个个素衣若雪，缓带轻飘。为首之人长身鹤立，腰间除了佩剑，还悬着一管白玉洞箫。蓝忘机见之，微微俯首施礼。来人一还之，望向魏无羡，笑道：忘机从不往家中待客，这位是？这人和蓝忘机对面而立，竟如照镜子一般，只是蓝忘机瞳色极浅，淡如琉璃，而他的眼睛却是更为温润平和的深色，正是姑苏蓝氏家主蓝焕，则无君蓝曦臣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姑苏蓝氏向来公认是美男子辈出的家族，这一代本家的双臂更是格外出挑。这两兄弟虽非双生子，容貌却有八九分相似，难以分出确切高下。然而一种颜色，两种风姿。蓝曦臣清绪温雅，款款温柔，蓝忘机却过于冷淡严正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失之可亲，故在仙门世家公子品貌排行中，前者为第一，后者为第二。蓝曦臣不愧为一宗之主，看到魏无羡抱着一头花驴子，也没露出半分不自然的神色。魏无羡笑容满面地放开驴子迎了上去。姑苏蓝氏极重长幼尊卑，他只要对蓝曦臣胡说八道几句，就一定会被蓝家人乱棍打下云深不知处。谁知刚准备大显身手，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魏无羡上下两片嘴唇便分不开了。蓝忘机回头继续一本正经地与蓝曦臣对话：兄长，可是又要去见脸方尊？蓝曦臣颔首：一同商议金陵台下次的清谈会。魏无羡张不开嘴，悻悻然回到花驴子旁边。脸方尊便是现任的兰陵金氏家主金光尧，金光善唯一承认的一个私生子，金陵的小叔叔，金陵生父金子轩的异母兄弟，同时也是魏无羡现在的身份莫玄宇的异母兄长。同样是私生子，却是天差地别。莫玄宇在莫家庄时睡地砖，吃剩饭，金光尧则坐在修真界最高的位置呼风唤雨。蓝曦臣想请就请，清谈会想开就开。不过也难怪金蓝两家家主私交甚笃，毕竟是结义兄弟。蓝曦臣道：你上次从莫家庄带回来的东西叔父拿去看了。听到莫家庄三个字，魏无羡不自觉地留意，却敢上下唇一分。蓝曦臣解了他的禁言，对蓝忘机道：难得你带人回来，而且还这么高兴，需好好待客，不可如此。高兴？魏无羡仔细看了看蓝忘机那张脸，怎么看出来高兴的？目送蓝曦臣离去后，蓝忘机道：拖进去。魏无羡便被活活拖进了这个他发过誓此生绝不再踏足的地方。以前蓝家登门的都是望族要人，从没有过像他这样的客人。朱明小辈儿推推搡搡拥着他都觉得新鲜好玩，要不是家规森严，沿途必然会洒满一片嘻哈之声。蓝景仪道：韩光君拖到哪里去？蓝忘机道：静室。静室？ 魏无羡不明就里，众人则面面相觑，不敢作声。那是韩光君从来不让其他人出入的书房和卧房啊。净室内陈设甚简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。折屏上工笔绘制的流云缓缓浮动变幻，一张琴桌横于屏前，角落的三足香几上，一尊镂空白玉香鼎吐露袅袅青烟，满室都是凌凌的檀香之气。蓝忘机去见他叔父商议正事，魏无羡则被推了进去。蓝忘机前脚走，魏无羡后脚出，在云深不知处晃了一小圈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没有通行谕令，就算翻上了几丈高的白墙，也会立刻被结界弹下来，并迅速将附近的巡逻者吸引过来。魏无羡只得又回到了净室。他遇到任何事心里都不会真急，负着手在净室中来回踱步，相信迟早能有对策。那股沁人心脾的檀香之气冷冷清清，虽不缠绵，却自有动人之处。魏无羡闲来瞎想，蓝湛身上便是这个味道，想来是在这里练琴静坐的时候，香气沾到了衣服上。这么想着，忍不住靠得离角落那只香鸡更近了些，这一靠便觉出脚下一块木板与其他地方明显不同。魏无羡心中一奇，俯身便开始东敲西敲。生前刨坑挖坟找地洞的事儿做多了，不消片刻竟让他翻起了一块板子，在蓝忘机的房里发现了一个藏私密地。光是这件事就足够魏无羡吃惊了，岂料看清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之后，他还能更惊。木板翻起以后，另一股原本混在檀香里不易觉察的醇香弥漫开来。七八只圆滚滚的漆黑小坛子挤在一个方形的小地窖里。这个蓝忘机果然是变了，连酒都藏。云深不知处进酒，就因为这个，第一次见面他俩就打了一场小架。蓝忘机还打翻了魏无羡从山下姑苏城里带上来的一坛天子笑。从姑苏返回云梦后，魏无羡就再也没机会喝到这姑苏名家独酿的天子笑了。记了一辈子，总说有机会要回来尝尝，可总是没尝成。而这里藏的酒，不消打开尝，他一闻酒香就知道正是天子笑。想不到蓝忘机这样一个恪守成规滴酒不沾的人，竟然也会有被他发现在自己房里挖了个坑藏酒的一天，真乃天道好轮回啊。魏无羡一边感慨一边喝完了一坛，他酒量极好，酒瘾又大，想了想，蓝忘机欠他一坛天子笑，这么多年了总得收点利息，便又喝一坛。正喝得兴起，忽然灵光一闪，要通行玉牌又有何难呢？云深不知处境内有一片冷泉，奇效甚多，供本家男子修行所用，据说有静心清性、驱除邪火等奇效。下冷泉的时候总得脱衣服，他衣服都脱了还能用嘴叼着那块玉牌不成？魏无羡一拍手，喝完手上这坛里的最后一口，找了找居然没地方扔，便往两个空坛子里灌满了清水，又原样封好塞回去，盖上木板。一番活干完，这就出去找玉牌。虽然云深不知处在射日之争前被烧毁过一次，但重建后的格局与从前无异。魏无羡在通幽曲径中凭记忆一阵穿行， 不久便寻到了那片幽僻处的冷泉。守泉的门声隔得甚远，仙子们在云深不知处另画有区域，一向不来这边，而兰家也从来没人敢做窥视冷泉这种无耻之事，因此守备并不严苛，极好糊弄，刚好方便魏无羡去行无耻之事。巧极妙极，兰草交叠后的白石上放着一套白衣，已经有人来了。这套白衣叠得十分整齐，令人发指，仿佛雪白的豆腐块，连墨额都叠得一丝不苟。魏无羡把手伸进去翻找通行玉牌时，几乎不忍心弄乱它。越过丛丛兰草，魏无羡随眼一扫泉内，忽然定住了目光。冷泉泉水冰冷刺骨，不比温泉，没有热气弥漫迷人眼帘，因此可以把泉中之人背对着他的上半身看得清清楚楚。泉中之人身形高挑，肤色白皙，长发漆黑，湿漉漉地拢在一侧，腰背线条流畅，优美而有力，简而言之，当是个美人。但魏无羡绝不是因为什么看美人出浴被震撼了而因此移不开目光，再美他又不会真的喜欢男人，实在是这人背上的东西让他移不开目光。数十道纵横交错的伤痕，这是界边留下的痕迹。仙门之中有一种用以惩罚本族犯下大错的子弟的界边，受刑之后伤痕永不消退。魏无羡虽没挨过界边的打，但是江澄挨过，江澄穷尽心思也无法使这耻辱的记忆淡化一分，因此魏无羡绝不会记错这种伤痕。通常用界边打上一两道已是严重的教训，足够让受罚者铭记终生，不敢再犯。这人背上的界边痕少说也有30道，不知是犯了什么大逆不道的错被打成这个样子。可要真是足够大逆不道，又何不直接杀了他，清理门户。这时泉中之人转过了身，锁骨之下靠近心脏的地方还有一个清晰的烙印。看到那枚烙印时，魏无羡的讶异之心刹那冲上了顶峰。那枚烙印夺去了魏无羡的全部注意力，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什么，连对方的脸都无暇分心去看，呼吸也跟着乱了两拍。忽然魏无羡眼前一亮，仿佛落下一片雪幕，旋即雪幕劈开，一道蓝色剑芒携着冰寒之气袭面而来。寒光君的佩剑碧尘威名赫赫，谁人不识。要命了，竟然是蓝忘机。逃命躲剑，魏无羡乃是轻车熟路，就地一个干净利落的打滚竟被他险险避过。冲出冷泉时还有闲暇顺手剥下一根沾到发上的草叶，无头苍蝇般一头撞上夜巡路过的几人，被一把抓住斥责，你乱跑什么，云深不知处禁止疾行。魏无羡见是蓝景仪等人，大喜过望，心说这下可以被乱棍轰下山了，忙把自己送了上去。我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绝对不是来偷看寒光君沐浴的。几名小辈一听，顿时被魏无羡的狗胆包天吓得瞠目结舌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